脑子缺氧。所以你想学习好，你想能够集中精力，没有充足的能量怎么行啊？他说，那他说我囊囊串。我说你以为骨感就好吗？骨感就漂亮吗？瘦到三围都没有了，还有男生喜欢你吗？所以我得给他做工作。他就属于什么？气血两虚，精神失养，因此才导致了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精神抑郁，兴趣减少，喜静懒动，睡眠失调，这是属于减肥后精神抑郁症。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中年妇女四十来岁了啊，千万别减肥。我们没有更多的肥胖的，你们没见过西方那个胖子啊，往那一坐，汽车都坐的弹簧就被他压断了，那个才有一点减肥的需要，一般的人不要去减。四十多岁的人减肥过度，更年期早日到来啊，青春发育期减肥过度引发闭经，引发减肥后精神抑郁症，调整起来很困难。这个孩子我连着给他妈妈做工作，再给他做工作，前前后后调整了一年，总算正常了。现在这个孩子已经毕业了，也能够正常工作了。所以谈起当年的这个过程，他自己回想起来啊，他也不回避，他说简直是一场噩梦。这就是我们用张仲景的啊所提供的方法，所提供的思路来治疗，来治疗现代的病。 一个是手术后患肠炎的病人，一个是急于减肥的女大学生，居然都靠一个药方小建中汤治好了各自的病。而郝万山教授的另一段经历再次印证了疫病同治的神奇。 我们再举个例子，张仲景的书上有一句话说，干呕吐咸沫头疼者乌珠鱼汤。这个人有恶心，这个吐白泡泡啊，吐白泡泡，有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呢？张仲景认为，这是肝有寒，胃有寒，肝胃两寒。那么寒呢，就是阳气不足，阳气不足有寒，那个水液代谢就会失调，这个水液代谢失调以后，那个白泡泡就出来了。那么阴寒邪气顺着这个肝经上绕颠顶啊，肝经是到头顶的，所以就导致了头疼。张仲景用乌珠鱼汤、啊、有一回我的小学的下一班一个同学来找我，他在外地工作，他因为得了食道癌，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做了手术，做手术不多久，他嘴里头老分泌这个大量的清晰的唾液。到我家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个纸杯子，他不是喝水，他是不断的往里吐。我也没有问别的，因为是我小学下一班的同学，原来也很熟。我说哎呀，这个唾液从道家的角度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东西，道家把它叫做神池水、上池水。道家的书上说它有什么作用呢？说它可以灌溉脏腑，濡润四肢，面色红润，经常练这个功夫，哎，面色就红润，所以这对女士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美容的功夫啊，轻身不老，走起路来非常轻健，有抗衰老的效果。所以我就给我下一班这个同学说，哎呀，我说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都给吐了，太可惜了。他说那我怎么办？我说你咽下去。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哎呀，你说的这个方法不行啊。我说为什么不行啊？他说我这个唾液恐怕不是金金玉液，不是神池水上池水，我练了一个咽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哎呀，我的前心后心冰冰凉，胃里就像冻了个大冰坨子，我受不了了，我不敢咽了。我突然意识到他的这个大量的清晰的白泡沫样的唾液是寒饮不化，这是个中医的术语了，是因为他胃阳虚，这个水邪饮邪不能化。那我怎么办？于是我就给他开了乌珠鱼汤。我们刚才不是说《伤寒论》有一句话，干呕吐咸沫头疼者乌珠鱼汤主治吗？这个人没有干呕，没有头疼，就有这个吐咸沫，开了乌珠鱼汤吃了两周，他不再吐了。当然这个方子不是治胃癌的啊。后来我发现不少食道和胃癌手术之后的病人都有过一段吐这个清晰的泡沫唾液的人，有不少人， 以后用这个方子都有效。去年夏天，北京很热，这个我的一个小朋友，他看到一个很著名的快餐店推出了一种新的食品，消夏的食品，叫雪顶，吃起来很贪呢、啊，连着吃了六枚，那就是大冰激凌啊，六个大冰激凌。中午吃完了，晚上回到家里就不但从胃里头，这不是从嘴里头，从胃里头往这吐泡泡，泡沫样的水往上泛，也不苦也不酸，不断的泛，不断的吐，睡觉之前啊，自己觉得吐干净了，睡了，睡着了，睡到三点钟头疼，疼醒了，哎呀，头脑袋胀，眼睛胀。醒了之后还是吐这个泡泡，这个头疼一直到了中午之后慢慢慢慢减退，但是接着吐泡泡，就这样头疼吐这个泡泡连续三天，真是痛苦难耐。他突然想到了我，他就来找我来了，说叔叔，我吃雪顶太多了，就成了这个样子，你给我治治吧。张仲景说，干呕吐涎沫，头痛者乌茱萸汤主之，而他呢有吐沫有头疼，我就开了乌茱萸汤。这个病如果从西医的诊断角度来说，它可以诊断胃炎，吃了三副，头也不疼了，也不吐泡泡了，我给他开了五副药，他就把那两副就扔，就没再煮，他自己家里煮药，就没再煮，就放在那儿了。过了几天以后，天很热呀，他又路过这个快餐店，又看到那个雪顶，他又馋了，又连着吃了仨，当天晚上又是头疼又是吐泡泡，又把那剩下的两副吃完了，还没完全好，又找我开了五副，吃完了之后完全好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大量的吃这种东西了。后来他有一次碰上我了，他说，叔叔你为什么那么狠心，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给我开的药又苦又辣，我长这么大没有吃过那么难吃的东西。我说就是要让你记住，人不能肆意的贪食生冷，他贪吃生冷过多，直接伤了胃的阳气，直接伤了肝的阳气，因此才造成了这种病。 贪吃冰淇淋伤了脾胃，用张仲景的药方治疗很快就治好了。那么郝万山教授面对一个患头痛病的病人时，难道还能够用同一个药方来治疗吗？ 我们学校一个学生说，郝老师啊，你讲了张仲景这一条之后，我就想起我的舅舅来了。我的舅舅头疼了十几年了，常常夜里疼醒了，夜里三点钟疼醒了，疼得厉害的时候，他的床头那儿放这个木头箱子，他就拿那个脑袋撞那个箱子，那个箱子的漆皮完全撞掉了，木头都给撞了个大坑，都快撞透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让他来我看看，一看舌头很胖也很水滑。我认为这段时间就是夜间一到三点这段时间是肝经精气旺盛的时候，如果肝有寒邪，在这个时候肝经精气旺盛，正邪斗争激烈，症状就都表现出来了，所以这个病应当是肝寒，阴寒邪气循肝经上逆到颠顶，轻的时候就是头顶疼，重的时候满脑袋疼，伴有两个眼睛胀，为什么呢？肝经的络脉联系到眼睛。我给他用了乌茱萸汤，也是前前后后吃了三周，十几年的头疼从此好了。对于这个病例我也感到很奇怪，西医诊断为血管神经性头疼，疼了十几年，也就是这样就治好了。所以我们从张仲景的一句话中给我们提供了治疗三种病的这个方药，这就叫异病同治啊，都用一个方子。你看，一个是肿瘤术后，一个是过食生冷导致的一个胃炎，一个是血管神经性头痛，这是不同的病，可是你辩证都属于肝胃两寒，水饮邪气不化，阴寒邪气上逆，所以你就都可以用乌茱萸汤来治疗。 郝万山教授以自己多年的行医实践 反复验证着个体化治疗方法的科学与神奇，而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古老智慧至今依然造福人类。医生张仲景和他的《伤寒杂病论》成就了中医的独特魅力，也成为医学界的丰碑。 这个张仲景留给后世的医学思想和经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医。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名医没有不精通张仲景的著作的。从我们当代来看，任何一个名家，任何一个著名的临床学家，也没有不熟读张仲景的著作的。张仲景所创立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我们今天把它叫做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之一。这种辨证论治的思想，这种辨证论治的方法，自然就要涉及到中医的基本理论。涉及到中医的基本理论，那就会涉及到中医看待事物、看待自然的基本方法。这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讲的天人相应。好，谢谢。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自己